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87集，吹火。 禁军办差大院的灯火一直亮到了天明，户部的人一个个算得头晕眼花，最终把有问题的账目整理出册，递交到傅林业手中。沈泽川都看了，傅林业转手附上奏折，与行刺案进度一起呈到了李建恒案头。内阁在御前共商此事。 皇上，长鼎一鸾，由此案可以看出，萧赤业贪贿已久，这几年他把持禁军大权，怕是还有许多像这样的假账。如今国库开支吃紧，地方不欠税银的情况也层出不穷，留着这等人在跟前，就是错祸积薪，恐害社稷。 孔丘也看过了册子，却说 行刺案悬而未结，此时确实不宜在节外生枝。臣以为受贿案可以延后待查，此刻必须着重于行刺大案。 魏怀心嗤之以鼻， 奇怪，都跟他萧赤也有关系，为什么要分开查？不如拔萝卜带出泥，趁此机会一起断个清楚。 孔丘丝毫不为之所动。 这案子已然偏离了要点，我看诸位不是想要查谁是行刺主谋，而是想要借此机会铲除异己。 受贿案是顺藤摸瓜查出来的，怎么孔尚书查是查案，我等查就是公结？督察院只在督察二字，如今我弹劾他受贿，错了吗？ 王宪没有受审，受贿案全凭你一人之言就能下定判决，哼，那以后还要什么三司会审？不如就由傅大人独自拍案裁决嘛。如今刑部要追查的是魏大人所呈供词是否属实，这一夜过去，我人证还没有审查，你们就要急着定罪。他若当真有罪，急什么？要判也得按规矩按章程判，不然国之律法何存？ 他们三人在御前吵起来，李建恒插不上嘴，就只能看向海良仪。海良仪坐着侧耳听，待听完了各家之言，稍稍点了点头。李建恒赶忙说， 阁老如何看？ 沈泽川摆完着铜板， 阁老怎么看？自然是驳回受贿案的折子。海良仪刻板久了，谁都把他当作是直来直去的孤臣，可他是扳倒花思谦扶正李建恒的第一人，他若还没看出点什么，那才奇怪呢。西红轩等人想把他当作此次的刑事盾牌，殊不知阁老也是久坐钓鱼台一直看着呢。 齐太傅坐在小鸡另一头， 你做得好，没有阻拦傅林业，反倒任由他做主，这功劳就是他独个的，他必定会急不可耐，不情愿再等个好时机，马上就想呈上去以求夸赞。海良仪在那场御前公结里已经有了预感，如今必定已经猜到是哪些人想要拿掉萧迟爷。 阴风吹火，这火烧得还不够旺，别说萧继明，这火连萧迟爷都烧不动。全城司的案子要认真查起来，就是个大家都心知肚明的糊涂账。眼下重要的不是翻清楚，重要的是让皇上心怎么偏。 不错，吊牌训斥看似严重，实则只是流于表皮的敲打，皇上绝技还没有拿掉萧赤野兵权的念头。 齐太傅执子沉吟半晌后说， 你得让他保持，万不能让他真起了拿掉萧二的心， 否则就算此次小胜，埋下的也是大患。 沈德昌把摆好的铜板推乱，再一个一个的重新叠起来，乐此不疲。 海良已把持内阁，虽然重用了世家出身的薛修卓等人，却又兴办太学，提拔寒门小臣。先生，他是想循序渐进，慢慢与世家对峙。仅凭这一点，他也不能让萧二倒。 萧家不慌不忙，便是明白这些原因。萧继明做事不理，为的是让这一次的战场仅限于去都之内，不挨着离北半点，这样才好解决，这样萧二才能少些后顾之忧。 齐太傅下了旨， 大伙如今都兴高采烈地落井下石，皇上现在还在气头，把萧二想成不忠不孝不义的人，但等到火足够大了，就是物极必反，皇上就该一改现状，反倒要可怜孤身之影的兄弟了。 李建恒有几日没见着慕如了，行刺案之后，他晚上睡觉一定要把周围照得亮堂堂的，内患一概不许踏进寝殿，如今都是宫女在内侍奉。今日又大雪，海良医身体抱恙，不能靠近御前。李建恒让太医跟去府里给好好看一看，又赐了好些补药给他，再三保证自己会如常苦读，不会落下学业。明礼堂得了清闲，李建恒翻了几页书，便觉得腰酸背痛。他起身看窗外，见雪如碎絮满天飞，忽然来了兴致，唤宫女给他穿衣披裳，要出去赏雪。李建恒摆驾游园，看见湖面结冰，就想起了过去宫里玩的冰床。 唉，冬水坚冰，正是该玩的时候。 李建恒问左右， 哎，今年怎么没给任题呢？ 他话一出口便想起来了，今年贤德帝才龙于上宾，国丧期间不能闹，要挨督察院骂的。这么一想，李建恒便又扫了兴，学也不想看了，让人去叫慕如。慕如来时兜着斗篷，有人扶着，走在雪间婀娜生姿。李建恒隔着窗见了，立刻出门相迎。 哟，好心肝，你在雪中行就是幅景，朕得叫人画下来，裱在殿里，日日看。 慕如掀了斗篷，笑道：“ 那怎么行呢？” 他从丫鬟手里提过食盒，又说：“ 天寒，我为六郎煲了汤。” 李建恒听他唤六郎，心情变好，牵着他往里去，打发了侍奉的人，坐在那处理政务的龙椅上。慕如给李建恒盛汤，李建恒便抱怨：“ 哎。”上回燕贼行刺，吓得朕啊这几日都睡不好。 慕如哄他：“ 此时只有我们两个，六郎怎么又震了？” 李建恒轻轻打了自己的嘴：“ 哎，为夫糊涂。” 慕如捧了他的脸，仔细瞧了片刻， 看着确实憔悴了。晚上我陪你，好不好？ 全天下只有你心疼我了。哎。原本我把策安也当兄弟看，谁知他如今也跟行刺案有了牵扯。唉，你来陪我就是了。 李建恒长叹一声：“ 太后也很是挂念六郎，这几日一直在诵经食宿，要为六郎心碎，求个平安。” 李建恒抚着慕如的手：“ 从前我与母后不亲近，把她当作坏人，谁知她如今还能这样待我。我，哎，都怪华思倩的老狗。” 慕如爱怜的望着他：“ 谁说不是呢？六郎吃了好些苦，都是那华思倩惹的是非。太后当时对他百般劝解，可到底是女人家，人言微轻，他皆当做了耳旁风，反倒怨起了太后。” 李建恒恨道：“ 都道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我若能早一点与母后相处，必不会有那么多误会。”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